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精彩绝伦的完全不一样的属于青春的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王松。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可以在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够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赶快加入我们吧。 今天松松有点亢奋啊、 yeah. 那么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非常建议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我们的嘉宾，因为今天是一个颜值很高而且呢非常萌的萌妹子。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凯蒂王灿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火山灿，来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 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小灿就可以先公布一下你的虎友 ID， 先让大家关注一波，走一波吧。 我的虎友 ID 是敏熙横杠 KT， 敏捷的敏，王羲之的羲 KATY。 这个名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有心的朋友们一定拿小本本已经记好了。 听着就是很萌妹子，很二次元那个。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他刚才在那坐着，但是上半身能看到是一个汉服。 对，这个是汉服，大家听好，是中华民族传统之美的汉服， 汉族的汉服， 对 吧？ 汉族的汉服。 而且王灿呢是一个自我介绍说是一个动漫二次元的 cosplay 少女。 对对， 能通过她的打扮能看得出来，不是很难理解这个。 对，很可爱的，就软萌的感觉啊。这个是跟我平时的生活大相径庭。 对， 就没有出现过软萌的。 松松平时就是夹着个包视察工作。各位乡亲们， 好 家伙，其实我也是，我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很爷们儿的一个人。一个人可以拎水桶、换电灯泡、修下水道的那一种。 真的， 对， 反而我都不行。 就是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你知道吗？ 悲伤的故事， 一个萌妹自己通下水道， 对， 这很心酸呀。 然后看着我好像是说那肩能提手能扛呢，其实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成，这也是个很心酸的故事啊。 就是松松只是内心坚强，但是体力不支， 还不如他那样的外表就很楚楚动人呢。可能男生都过来帮，可是他发现自己也能做，不像我，但就是男生可能也不帮，我自己还做不成。 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场景啊？别人一看到小灿说，哎，提这个水桶，觉得哎呀，这个萌妹子，我替他提一下吧。结果小灿提起来两个水桶，你还没有我的力气大，结果就跑起来了。 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养一只狗，然后有一次我下飞机以后拎着一个24寸大箱子，还拎着一个狗狗的航空箱，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来我帮你拎吧，我说不用不用，然后提起两个，我说走吧，我说你去开车门走吧。 你要这样的话，送你仨字祝孤生呢。 这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是如果我们两个一同出现，他们可能会说王松你快去帮小灿拎一下，我真拎不动。 就是说松松看起来可能更汉子一些啊， 不行，要被挨打了，我不能说这句话。 话筒，哎，我们言归正传，说王灿的这 cosplay， 嗯， 那平时都一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软萌的一些角色，一般都是以萌妹子的形象出现的。比如说像那个 Love Live 里面的蓝小鸟，然后还有前段时间很火的《银魂》里面的神乐，也是一个中国的形象，娃娃形象，就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比较阳刚，所以就扮演的都很萝莉。 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种金刚芭比的感觉？ 内心住了个金刚，但是外表都是萝莉。 对， 而且尤其是我的身高，虽然在北方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我在四川读的大学，四川音乐学院读大学，那边的妹子都是很娇小。然后我跟他们出同样的角色，就发现我比别人高了20公分， 要壮实一点。 对，就是壮实。就别人都说，你看王灿今天又穿了一个天空树一样的形象出来了。就是明明要。就是明明应该去 cos 张飞的一个人，偏偏去 cos 了一个小乔，就很尴尬。 没有没有，他们是靠身高取胜，你是靠气质取胜，好不好？ 平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二次元的？ 哎，其实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小时候其实就特别喜欢看动漫，但是那个时候分不清楚动漫和动画片，然后那个时候 有区别吗？ 还是有？ 当然有区别了。 来普及一下， 因为动漫的话是在国外，动漫其实是它有很深的寓意的，它是应该是给就是心智比较健全的16岁以上或者14岁以上，但是我们国内的那种动画片就是给小朋友看的那种，喜羊羊懒羊羊青青草原一堆羊的那种。然后 那歌我还会唱， 喜羊羊好收 羊羊、 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美少女战士，然后百变小樱，90后的回忆， 我们共同的回忆， 我们共同的回忆。然后 庄丽波嫩。 上了大学以后就有那个 cos 社团， 嗯， 然后就果断去报名了。那个时候也是一只小白，什么都不懂， 嗯， 然后也不懂该怎么出造型，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假发，就是弄得一团糟。但是因为前辈啊慢慢也在就是帮我们，然后就也学习到了很多，就了解到 cosplay 不是那么简单的拿一套装备拍一张照片就 OK 了， 嗯， 但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对， 文化它的精髓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我有一个不知道是这个理解啊，就是觉得 cosplay 的姑娘一般都是很可爱的那种的，真正的不是说长得像你这么甜美的是不是很难做这行？ 不，有后期强大的 PS。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十张 也是一个心酸的故事。 哎，你们是主要是偏就是照片，但是视频稍微少一些是吗？ 视频也会有，我们还会出舞台剧，还有我们还有那种宅舞的比赛。之前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大二就已经入社团了嘛，也算是老一辈了，然后有带着其他的学弟学妹们有去参加过比赛，就是我们cos 他们整个动漫里面的所有人物，然后编一台舞台剧。 哇！ 还有在我今年5月份毕业的时候，有带着所有学弟学妹，然后那个时候阴阳师这个就是很 火，对。 然后我们就出了一个阴阳师的一个舞台表演剧，然后还有同人那种那个宅舞，就是特别可爱的那种宅舞，就是宅舞大法好。 我觉得在小三说的过程中，咱们就把他出过的一些造型给稍得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好不好？ 对，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是我了。 看不出，能看得出来，能看得出来， 还是很可爱，大眼睛，白 大眼萌。 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能看得清吗？这 个 红色的， 对 对 对， 红色的那个就是《银魂》里的神乐。 哦， 对，今年《银魂》真人版那个电影不是也已经上线了、上映了嘛？然后神乐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符合我自己本身就是力大如牛的那一种。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 Love Live 里面的那个蓝小鸟，这个是白色情人节的一个限定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他们 这个太粉嫩了， 好 可爱， 可爱， 他们 很想扮一下的感觉。 对，就是他们那个团体整个就是9个妹子都特别萌，而且各有各的萌点，有的是娇小萌，有些是胸大无脑萌，有些就是机智萌。 我觉得刚才那两个角色都是各有特点的。就是我其实想，就是作为一个外行哈、虽然钻漫游就是之前聊过类似的话题，也看过一些 coser 他的装扮很成功，那你觉得就是如果说做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成功的 coser 的话，那哪些是必备的一些素质，或者说哪些你觉得比较难有挑战性呢？ 我觉得必备的素质不是说大家觉得你长得好看你 coser 就你 cos 他就会好，但其实是第一，你首先前期工作要做好，服装道具要准备好，然后后期的话拍照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但是其实你为了拍出好看的片子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就像我之前就有在那个九寨沟的时候，大冷天11月份下着雪，我就穿着一身汉服往那个水里面一就是一躺， 就已经冷到不行了， 好敬业啊， 对，回去就已经发烧了， 对，冬天的这个水格外的凉， 对，但是你在水里面又要表现出啊很陶醉 很享受， 脸上还要是 香香的， 对，还要是来微笑， 真的是不容易、啊、 每次拍一次片子大概就血槽就已经空了，回家就要先睡两天缓缓， 所以他才能力大如牛啊，他就是能量比一般人强一些， 对，因为压得住压力哈，顶得住压力， 而且我们有很多那种道具都很大很重，我们有时候买不到我们就自己做、用 EVA 的一些材料我们自己做一些道具，就经常就是扛大包小包的，扛着摄像机，扛着三脚架，扛着装备、一群人就上山了、就是漂漂亮亮的上山，然后宛如一帮逃难的下山， 就很狼狈， 对，很狼狈。 每一张精彩的这个 cosplay 的照片背后都凝结着这么这么多辛苦的劳动力、而且这个萌妹子自己还要再去做道具，再要去付出很多东西、确实不容易。感觉聊了一会儿天，打破了我对她萌妹的这个形象的一个概念， 没那么轻松。 对，而且王灿是这个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啊，名校的学声乐的，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谦虚谦虚谦虚， 承让承让承让。 你觉得学了声乐之后，对你 cosplay？包括扮演一些角色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还是有的，就是尤其是我去参加漫展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出了个萌妹子的装扮，我就会说一下大家好、然后就说请投食哦，因为在二次元的那个文化里面，他们如果觉得你这个 coser 出的让他们觉得很萌，他就会给你零食吃。 然后 投食就是喂食的意思， 对，喂食给你零食吃那种。小姐姐，小姐吃零食吗？就这个样子。我之前有一次也是出了一个萌妹，然后我就空着肚子去的，带了一个包包，然后回来说一整包都是吃。 好想跟他学一下啊，因为 我只想做他，就是当他助理，就是收零食的那个人。 吃饱了是吧？ 对，吃撑了。 就是他这种的软软萌萌的性格，在就是很多包括我们这种工作了的女生，很长时间就本来可能开始都是温温柔柔的，时间长了被生活磨掉了温柔，没有时间再去给你发个点，可能什么都是赶快点，赶快给我，赶快弄。然后包括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感觉很燥啊最近，然后可能是一直没有他这种温柔的感觉，那王灿老师今天能教一下我吗？就是怎么样发一个点，比如说就彤彤今天就扮演这个、我们男朋友啊，我们的男朋友 那只能是一个人的啊， 先我好吧， 先你先你， 假如他生气了，然后我们就说一句，亲爱的我错了，好吧，我先来一个正常我理解版本的， 你今天跟谁出去了？ 我先不回答就说错了，是了，哎，我没有挖这个坑。亲爱的，我错了。 你错哪儿了？ 我就是错了，我都说我错了。 跪下。 跟谁聊的？ 就是你这个就不够嗲，就让我觉得还是有点， 我已经 没有福气儿。 尝试，来，我们的王灿老师教一下。 对， 来，你今天晚上这么晚回来，你跟谁出去了？ 我回来的时候迷路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应该去接你的。 这时候我感觉婆婆出现了，婆婆出来，你为什么不去接呢？ 因为你的鞋子到了，我去帮你取快递，结果我就多绕了一圈，我就找不到路了。 哇，太暖心了， 我好想给他买几双鞋。 松松，你走吧，没有你的地位了。 学到了，就是不单是说声音软萌，眼神加上这个叫小狗眼的无辜，对吧？小狗眼无辜，然后再加上他的理由特别暖心，你说还会有谁愿意跟他吵架？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种就是王灿的这种 coser， 他可能会比较受大家欢迎，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 coser 他可能说他的形象就是看肢体也很像哈、服装妆容都很像，发型也像，但是一出声可能就有点，哎呀，有点破灭了， 有点变声死。 对，你的声音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这个词儿也能搭得上，这个气质能搭得上，所以就觉得哇，这不就是一比一啊？就是真实的，就是走出从漫画中走出来的角色。 对对，很好， 是不是？ 还原了， 对，尤其是包子脸，特别机智的还原了。 这个包子脸如何保持的？是不是平时多吃点包子 啊？对，多吃点肘子、五花肉、红烧肉之类的。 哎，他这种只是说身上还很瘦，但是脸上肉嘟嘟的，感觉像婴儿肥还没有去， 但其实就是肥。 好可爱的女生性格。 对，她就是比较直爽。虽然说你是哪儿人来着？ 啊，我老家是山西的。 山西人，也是北方人了哈。 生长在黄土高坡， 走西一口。 对，走西口。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偏水润呢，没有被干燥掉。 那不知道你的口音是哪里的啦？ 就我就 就我发力更来。 山东。 山东人啊，山东人，山东人啊。刚才我们也跟这个妹子学了一点嗲嗲的、可爱的，关键是眼神、声音和肢体都要配合得上。 但还缺一个。他学了声乐之后，其实我们对于声乐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印象，说女生会学声乐的话，就这个声音会很高、很高亢、很亮。 对对对， 那你就是同样的词儿，就说我错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如果高一点的、亮一点的音色会怎么呈现呢？这样 可能就是 你让他唱出来吗？ 可以啊。 我 的太阳。 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好听哎，流行唱法。 能真的、 没有临时编的，我这首歌我都没有听过，我鸡皮疙瘩都已经起来了。 哎，你发现他唱歌的时候反正声音特别浑厚的那种的， 他声音有点有，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没有就是一直在聊天、没有就是通这个嗓子，感觉有点点小沙哑，跟他刚才说话的声音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特别萌，但是是高的音，是高的。 王灿好像是蛮适合蛮能飙高音的对吧？ 还好，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像邓紫棋的那种。 哇、 你把火灌醉，你让我心碎， 张口就来了。 我被吓到了。 我本来想说大家要不然劈一下，就从底边慢慢慢慢上，有多高他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刚才想说松松，我说你不要误入这个战场，因为你肯定会输得血本无归。 我是那种的，来左手边的唱， 来 右手边的唱。 你就是那个需要出去的那个。 就是女生，因为我的声音也是比较偏中低音嘛，可能唱歌的时候高音会上不去， 就会有点飘。 不要有借口了，你不是跟什么中低音没关系，就是唱不去。 中低音说、这个锅我们不背，我们中低音唱不去。 佛系中低音 是佛系的啊。 对，然后那要如果说想把这音域拓宽一些，再高一些，该怎么办 呀？ 其实就是大家一直觉得高音的话，你的声音要往上走，其实不是，你越唱高音，你的气息要越往下走。对，要越往下走，就是俗话说下盘要稳， 扎着马步 唱歌其实是最有效果的。因为大家一唱高音的时候就会紧张，嗓子就会对，嗓子就会整个人就会往上耸。但这个时候你越耸是越唱不上去的，你要放松。然后我们都会讲一个地方叫丹田，但是很多同学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地方是丹田。它其实丹田就是在你的肚脐下三指的位置，就是丹田。然后唱歌唱高音的时候，如果唱不上去，就想这个地方我要用力，这个地方我要用力。然后对，然后可以把两只手握成拳，然后顶在腰间，然后用你的这个腰间的力量把双手推开，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好唱。其实教大家一个最简单唱高音的方法，就是扎着马步唱高音。丹田 在 KTV 是不是很奇怪？ 丹田位置特别准，真的。 那在你们俩聊丹田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弹，我说我的这个肚脐以下三指是什么呢？只感受到了肉， 只感受到了脂肪， 弹性啊，特别有弹性。 而且如果说去 KTV， 大家就是我有一个误，就是一般觉得如果高音上不去，我就会突然间站起来，觉得好像站起来高音 就 飙上去了。 如果别人再踩你一脚，可能更加事半功倍啊。 下次我学会再去 KTV， 我就两个手怼在这儿，然后蹲着马扎着马步唱， 就是有很多明星，你看他们在演唱会唱歌的时候，他们会往下蹲。 所以他们穿长裙，其实里面都蹲着马步， 对， 像武松一样。 我们以后再怎么看演唱会啊，凡是穿长裙的，我们说蹲了一个马步， 对，扎着马步唱老实稳。我当时艺考的时候练声，每天都要练声嘛，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比如说扎着马步练，然后做平板支撑练，躺在床上练。 躺在床上这个我们 经常练，那真下了不少功夫了。 就是早上不想起来练声的时候，躺在床上练声， 对， 一般都这样。又到点了，闹铃关。 还有一个练声，可能大家躺在床上唯一那个练声的就是外卖啊到了啊，好，马上下去取， 或者喊舍友帮忙拿啊。 有生活的练声，好，我觉得就是其实像他说的这么轻松啊，但是我觉得肯定练起来，但是肯定是吃的苦是不少的。你看他在平板支撑，在给自己增加难度。其实本身我觉得像播音系和可能像声乐系，其实都有练声这样的一个非常，就看起来还挺有意思，但实则是需要费一番苦劲儿，需要一番坚持才能够有效。 效果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觉得哎，那你就是在练声的这个过程中觉得有没有想放弃过的时候？ 有，特别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找不到那个真正所谓对的声音在哪里。而且就是靠自己一点点去练，每天都做一件同样的简单枯燥重复的一件事情，其实是特别想哭的。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哎，我的声音好像到了高音区，没有那么虚了。然后这个音我以前唱不上去，现在可以唱上去了，很自然，我觉得很开心。 哎，这就是你努力的结果。 熬过了那一阵儿，你就会好很多。 熬过了这个瓶颈期，就好很多。 对对对。 就像去蔡依林他们，我觉得蔡依林就很拼命三娘。她为什么就是现场发挥那么稳？就是因为她之前，她是我最早知道的一个女明星，就是边跑步边唱歌，边做俯卧撑边做唱歌的一个人。 而且 很 娇小，还有很有 power。 对，她全都是肌肉，全都是 muscle。好， 对着马步唱。 而且据我了解哈，这个蔡依林呢是就是自从她的这个医生给她建议不吃米饭、不吃不喝咖啡之后呢，她就十几年没有沾过这些东西。 是， 而且她之前为了保持腿型是有一种专门就是固定腿型的一种就是绷紧带的那种东西，就固定在腿上。对，那个东西其实对于血管什么是不太好，但也 是 坚持了很多年。 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暴露年纪了，恭喜。 我听我爸爸唱过这首歌今天可爱的王灿妹子然后来到这儿穿的这个服装，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给她介绍一下。 咱就是压箱底儿的，必须要好好聊一聊了哈。对， 我们让她来到表演区，这样我们能够看 行更直观一点，对不 对, 对 也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来，王灿一步到表演区 来， 然后来也那个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汉服的穿戴啊有特别多的讲究。然后现在我跟他一起到表演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俩注意拿一个话筒，而且记得开一下开关啊。好吧，好，现在两位美女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了哈，准备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你们俩啥组合啊？哪儿像了？ 简单介绍一下啊，他的身上这个汉服，然后他也是分了好几件儿。 对对， 嗯， 他整体是叫古装，然后看他长得有点像朝鲜的服装，但是他叫襦裙，然后上面我们古代的服装。 松松话筒。 好，我们 稍微近一点，离我们 的 灿灿 是叫衣，下面的是叫裳，这就是衣裳的由来。 嗯，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叫上衣，然后像我们的汉服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汉服最开始起源于皇帝，然后完善于尧舜， 拿着就成， 谢谢。然后它其实种类有很多，比如说像曲剧，像襦裙，然后还有很多像袄裙，都是属于我们汉族本民族的服装，所以今天特意穿来这件服装呢，也是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对汉服有所误解，然后也不要不认识汉服，因为我之前有穿着汉服在路上有去逛过街，然后也有被就是路人指责过，就说你为什么不爱国之类的话。 你说， 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瑰宝，因为确实历史很悠久，而且它现在是像上面的刺绣之类的都已经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里面的，而且我们汉服的底蕴可谓是非常的深厚，然后它寓意也非常好。像我这一件今天它的服装的名字叫做如鱼得水。 上面是，其实近看这边是鱼，然后周围有很多的像水滴一样的水花。 下面这个襦裙就是蓝色的，它就象征着水。然后马上也要研究生考试了，也是希望各位就是考生可以考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鲤鱼跃龙门，考试如鱼得水。 看看这个压总结压得多棒啊！ 但是他不能穿着这套去考试，他会如鱼得水，周围的人都会在看着他， 被他吸走了。 他们就是水和鱼都没了哈。而且要强调一点，就是很多我看到拍汉服服装的女生，她们对于前面这个飘带吧。一般都会系一个蝴蝶结，那正确的系法是什么样子？ 正确的系法其实不是系蝴蝶结，你可以这样子打，如果你觉得可爱，你可以在这里打一个结，或者也可以把它直接这样揪过来，这是正统的穿法。打个蝴蝶结的话，比较像其他国家的人的那种穿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汉服不能日常穿，不太那个日常不方便之类的，但其实我们现在汉服有很多改良版， 就是 身上的这种就属于吧。 其实我这个是属于那个稍微偏传统一点，因为它还是有很长的群，这个群大概有6米左右，它这个群摆、哦、它可以撑 很 大，很 大、 嗯、对，它可以撑很大。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展示也挺好，挺好看的了哈。也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的时间晚上的7:54了。也今天非常感谢王灿，不仅说今天展示了他关于这个二次元的，包括一些声音上的一些展示，而且今天也是身体力行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下汉服之美。我们也希望以后王灿再有时间继续来到节目中展示一下我们的中华的传统之美。也希望一个这么萌的小姐姐以后呢，也是希望你的梦想，希望你的事业能够如鱼得水，好不好？ 首先祝你考研成功， 谢谢。嗯， 好，再次感谢王灿，也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那么在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带来他的一些情感的分享。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 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